都要具足，所以叫做有啊。群有咧，即是好多众生。咁究竟佛智、智涅盘、我家同我矮嘅二亲近啊？嗱，咁啊啲成佛显法啦，咁啊教化众生啦，咁啊究竟佛？咁我哋一个修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嘅人，咁我哋凡系佛事啊都要做啊，所谓但有利益就无不轻松。咁呢个佛事啦，你哋唔好误会啊，好似话一定咧要揸个当子当几当啊，啊咁啊叫做佛事啊，咁啊系其中之一种，其中之一种啊。咁啊但系咧呢、這个不过其中一个小部分，而我哋佛事里边咧啊包括啊资源啊。啊，诵经啦、啊，啊，拜佛啦、啊，讲经啊，说法啦、啊，但有利益都无不轻松啊，都系佛事。凡系佛所说嘅，我哋去做嘅，都系叫做佛事。咁啊，佛事我哋布施，咁我哋常常都布施，咁啊，天冷送暖衣，咁啊，加咁天时，我哋施茶水，咁啊，都系佛事啊。凡系佛教我哋要做嘅，都系叫做佛事。咁啊，佛教我哋全五家，我哋全五家，咁就叫做做佛事啦。啊，我哋家做个出家人，受呢个菩萨戒、比丘戒，咁啊，我哋受比丘戒、受菩萨戒，咁咪叫做佛事咯。系需要我哋做嘅，我哋不能够不做嘅事，咁咪叫做佛事啦。究竟咧，即系我哋唔系做一样、做两样，而系我哋咧做好多嘢。唔系话一日两日做，而系我哋咧终身都系咁样做。乃至到我发现一日未成佛以前，我都系咁样做。咁啊，所以呢个究竟两个字咧，亦系咧讲嚟容易啊，发呢个大心，发呢个长远心啊，咁啊亦唔系一件啦，任何人都做得到嘅事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发个大心，希望咧唔好有呢个魔障障住自己。在一切的佛事里面，我们要做得如如法法，那么究竟佛事，那么最后的涅槃了。那么佛呢，一代时教的佛事，要讲的，要做的，要行的，他都做完了。那么做完呢，就当然就要自愿涅槃。那么佛呢，本来就没有出世，那么亦都无所谓入涅槃，只不过在呢个众生界里边，一切法都系从呢个种种因素成就啊，所以佛亦都自然啦，有出世，咁啊有佢在俗嘅生活，咁啊然后又乜出家，点样修行，咁啊点样咧成佛说法度众生，呢啲完全都系佛嘅大慈大悲啦，一种那个自然依世。但我家往矮都如亲近啦，咁啊如果法唔系讲经说法显法轮圆满，究竟佛事亦都圆满啦，咁啊佢要入涅槃啦，咁啊我就要发愿啦，即家去亲近佛，咁啊亦都咧要请佛现世啊，咁啊唔好错过呢个机会。佛速疾周遍神通力，普门遍入大圣力，自行普修功德力，威神普浮大慈力，天正庄严正福力，无着无依的智慧力，定位方便思威力，普能积集菩提力，清净一切善业力，驱灭一切烦恼力，降服一切诸魔力的圆满普贤施行力。嗱，咁啊呢个力咧就系、是、指呢个力用，就系、是、接住呢个传闻，既然十方施法，咁啊佛事已完，咁啊入涅槃啦，我都要去亲近佢。咁啊，我哋要亲近施法啊，就得到咧好多嘅力用。即是同佛的地方呢，是得到一种很大的受用，即是力用，所以这么多的力字呢都是一种力用啊。第一种呢就是速疾周遍 神通力。咁我亲近佛，我就速地咒啊，咁一种神通力能够周遍于法界。咁观音菩萨十二大愿里边啦，咁亦有呢个所谓驱疾消毒。咁其中有所谓啦吓，我啊早得如来，咁驱疾嘅力量啦，啊，咁早得涅槃道，咁驱疾啦，咁此处咧就只系讲呢个神通。所以你想咧去十方法界亲近佛或者度众生，你一定要有神通啊！咁我哋都冇神通啊，只能个心咧系咁想，可是实行起嚟咧，你冇神通就唔得啦。咁所以此处第一咧，佢就希望能够得到好快好快得到咧呢个神通，度遍于法界，上供诸佛，就下度众生。个普门嘅天入大正力啊，普门咧就所谓普门自然度众生啊，即唔分呢个国界，唔分呢个人或者畜，所谓应以何身得道者啊，咁啊都现何身啊为佢说法，咁啊就普门，咁啊天入啊，即系任何嘅众生，咁啊我都教导佢啊，普遍啦悟入呢个大乘嘅道理。咁啊大乘咧就同呢个小乘咧就唔同。咁啊小乘咧嗱最明显嘅就系自利，我已经修行成功就得啦，但系我未必一定嘅道人。咁啊大乘菩萨咧，就一定要自度，亦都要度人。咁啊，呢个在慈悲呢方面咧，我分别。咁啊，大乘菩萨佢就断呢个三烦恼嘅，但系小乘嘅阿罗汉咧，只系断呢个三界自知烦恼。咁啊，大乘菩萨就高见正法，咁啊，小乘只能证到阿罗汉果啊。在呢個法花經嘅五百由巡，佢啊只能夠去到三百由巡，仲有二百由巡咧未曾到道，所以未曾究竟進入寶所。咁啊，現在話我要發願啦，要普門自願，令一切眾生進入呢個大乘嘅道理，嘅智能普修嘅功德力啊！咁我哋想做人，想普门自愿，咁我哋一定要自利喎。咁啊，此一句咧，就多数咧就讲呢个自利，嗰个施行，我用呢个智慧去行，即系用呢个智慧力断自己嘅烦恼。咁我哋虽然用智慧断自己嘅烦恼啊，呢个智慧点样生咧？就话普修功德嚟啦，我哋要普修。一切的功德，那咁啊，功德咧就同呢个福德有啲唔同。福德咧就系有漏嘅，就系增劣嘅；但系功德咧就系无漏嘅，系无增劣嘅。嗱，好似我哋布施系有福，呢个肯定噶啦。从呢个因果律上嚟讲咧，啊，肯定你肯布施肯结缘啊，咁啊呢个福咧系一定求到噶。你常常行呢个布施，你就常常得人缘，你就常常求福，你来生呢个福报一定要比今生大嘅，呢个肯定嘅。咁但系因为佢属于有漏善啊，咁啊即使呢个福报点样大，几多生几多世几多劫嘅享福，但系呢个因咧属于有漏嘅因，咁啊总有一日享尽啦。咁你啲福报一享尽咗。或者你在享福期間，你做咗呢個罪孽啊，咁啊福盡都還過啦。但係呢個功德咧，就純粹係呢個心性修養啊。我哋一念心裏邊有一種覺悟，我哋一念心裏邊咧能夠覺悟自己呢個本性啊。我哋一心裏邊咧覺得煩惱本空，菩提本性啊。咁啊，呢年嘅功德咧，就屬於無漏嘅種子。 是属呢个无漏的功德，可以断烦恼。咁啊，因此话以智慧嘅行，我就普修一切法门，而不有呢个修行之障啊！我哋即系断烦恼，不断有呢个烦恼可得啊，可断啊！我哋学法门，亦都不断有法门可学啊！咁啊，如是一念心念，咁啊，悟彻依法本空。咁就廣修一切嘅善功德，佢就威震普報大慈力。嗱，咁啊，頭先普門啊，都係度眾生，但係多部分咧都係對呢個所謂善心嘅人。咁啊，呢啲個威震咧，就可以講啊，對嗰啲所謂頑固、唔容易接受你教化啦。嗰種剛強眾生，咁我哋只能夠用呢個威德，用呢個神力啊，因為菩薩度眾生，有陣時咧就係慈悲，有陣時就金剛怒，不管咧係用威或者咧係用慈，但係菩薩嘅出發點啦，對眾生冇呢個怒害意，對眾生咧冇呢個傷害心，而係咧用呢種咁樣嘅善巧。或者咧係講服佢，或者用威咧嚟到説服佢，所以使住呢個威神啊，就係、是、用呢個威德，用呢個神力啊，去普放支持嗰啲剛強難化嘅眾生，咁啊叫做大慈力，天正莊嚴嘅正福力啊，咁啊呢一個就修福。嗱，我哋成佛咧就好簡單，好簡單嘅。就是兩件事，要具足福德，要具足智慧，咁啊福德智慧兩樣都具足啦，咁你就成佛啦，兩樣都圓滿，咁你成佛啦。嗱，咁所以我哋歸於佛嘅陣子啦，你應該要聽得清楚。咁啊，法師話歸於法，咁你咪歸於佛啦。啊，法師話兩足尖，咁你話兩足尖啊。咁啊，點解叫做兩足尖咧？唔係真係兩隻腳啊，咁就差別啦。兩足咧，即係福德。你要具足智慧，你要具足，咁啊福德智慧两样都具足，咁啊佢就两足系为最尊贵啦，又具足福德，又具足智慧。咁啊，既然两样都具足最尊贵啦，咁啊当然值得我哋归于佢啦。啊，咁啊值得我哋拜佢做师傅啊。所以归于佛咧，系叫做两足尊啊。点解我哋归佛？因为佛咧有福德，有智慧。啊，兩樣都具足啦，咁我哋咪歸佢咯。咁啊，現代天正莊嚴正福力就係其中之一種，屬於呢個福報。天正啊，就係普遍莊嚴清淨呢個善正之福啊。咁啊，佛咧亦都咧好多地方咧做我哋嘅模範啊。咁啊，佛咧佢因中修行啊。咁啊，佢為着一個老虎冇得食，咁啊就試呢個身上嘅血俾只老虎食，咁啊呢啲就求福啦。咁啊，佢有陣時咧遇到一隻鷹，一隻鷹啊，咁佢冇食，咁佢就割呢個身上啲肉咧去餵呢只鷹，咁啊呢啲咧就唔係我哋普通人啊。所能咧做得到噶啦，咁啊一定咧就要啊真系发咁样嘅大心，先至可以咧做得到。咁啊，我哋咧要普遍严正呢个善正嘅福力，得无著无依嘅智慧力。咁啊呢一句咧就属于呢个慧足。咁啊，我哋庄严正福力。就是福足啦，咁啊現在咧，我哋咧係無著無依啊，就修呢個智慧力。咁啊點解叫無著無依咧？嗱，咁啊因為科嘢多部分咧都係觀空啊，但係點解要講一切法都係空咧？咁啊呢個主題就係要破我哋嘅執著， 就是要破我哋呢个我执。咁啊，我哋点解有咁多问题发生？就是、因为有呢个我见，因为有我见，所以咧就有呢个我贪，有我嗔，系有我痴，系有我慢，系有我邪见，一切都系由呢个我咧生起嚟啦。咁啊，因为有呢个我见，就起呢个种种嘅贪嗔痴烦恼。咁啊，然后咧就做啊呢个种种嘅罪业，结果咧就系轮转嘅六道，受呢个生死嘅痛苦啊，做我哋呢个苦恼人生。咁啊，现在佛呢大慈悲，就要拔本，要执缘，等于一个医生咧同人睇病啊，唔系我净系头痛医头咁简单，佢仲要研究到佢为呢个时间头痛。咁啊，头痛有好多种理由嘅。虽然大家都系头痛啦，但系呢个起因咧，唔系个个相同噶。有啲人刺激过度，咁啊谂到就头痛啦。啊，咁啊有啲人咧只系伤风咧头痛啫，佢根本就冇刺激嘅。只不过咧咁啱流行性感冒啊，咁佢咪头痛啦。呢啲以呢个刺激咧完全唔同啦。咁啊变成呢个医嘅方法咧又唔同，食嘅药咧又唔同啊。我一定要尋出佢呢個根源，咁然後對症下藥啦，咁咪從此就唔頭痛啦。咁啊，佛亦都係一樣。咁啊，佢知道我哋眾生啊，之所以有咁多問題，生生世世輪轉六道不能消除，呢個主因就係一個我執。咁啊，所以佛咧就用一啲辦法啊，要破我哋呢個我執。點樣破呢？就係呢個波耶。呢、这个智慧，我哋用呢个波耶嘅智慧啊，我哋首先咧就要观，咁啊知法啊，唔单话因而和合啊，其实本来空啊，即使现在啊，明明眼见到任何一件事事物物，其实佢擦罗擦罗显现啊，擦罗擦罗咧生灭啊。啊、所以我常常講咧、啊，我哋七點半鐘講啫，你從今以後揾唔到今日嘅七點半噶啦。有日日都有七點半，但係就唔係今日嘅七點半噶啦。你呢世人都冇呢七點半噶啦。你再揾唔翻今日六月十九觀音誕，七點半有，年年都有幾個觀音誕，但係八五年就唔係八四年，啊甲子年咧就唔係乙丑年。就等於話咧，我哋啊，你唔好話睇到真係瞓響似長瞓啦，咁啊先至走人啊。其實我自己一步一步接近呢個走人嘅環境啊，我哋秒鐘都響呢條路咧走啊。咁啊，既然我哋秒秒鐘就走咗去啦，真係我哋講咗一句話啊，我家下講一句話，呢個講一句話已經過咗去啦，已經就短咗呢一句話嘅時間。你從今由呢世人再揾翻呢一秒鐘啊！咁我哋能夠明白呢個道理啦，就唔使話等到個將來真呢個生果壞咗，其實咧佢真係秒秒鐘就壞，你快啲食啊！你唔食咧，等幾秒鐘可能佢真係壞就不能食噶啦。咁啊，既然我哋咧明白啊，所謂呢個生命咁無常，結果咧。就要啊！香港人嘅滑法玩完，咁啊，既然咧人人都總有一次玩完啦，咁啊，我哋又何必咁固執？何必咁睇唔開？何必咁認真？咁你就總之啦嚇，皮皮和和諗啊，啊，你就俾人揾一份明珠蝕底咗好啦，咁你就蝕底咗咪就算咯，都唔蝕底咗已經蝕咗啦，都冇得挽救啦，咁你就隨他去吧。咁你個心量大啲，咁你個福報就大啲，你個智慧就真啲。咁啊呢種你能夠睇得破，能夠看得下，呢啲完全係呢個智慧力。有智慧力先至冇執著，有智慧力先至唔使與強靠敵。佢能夠觀諸法空寂，佢再再接住自己有把握。唔俾呢個外邊嗰啲境界咧 轉咗去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佢哋有智慧，咁啊觀諸法空，根本上將我哋呢個我見啊，將我哋呢個我執咧，同佢一刀兩斷。咁啊，最緊要咧就係有呢個智慧嚟。咁啊，有啲人發師啊，佢話我呀都係年輕啊嚇，喂，發師啊，我有件嘢問下你，我今晚嘅親家請飲啊。佢話親媽攞物咁啊，最親噶啦，係嘛？所謂兒女之情，佢話我唔去又唔得。佢話但係呢個時候咧，我係應該拜佛嘅，我日日批准，但係今晚唔去又唔得嘅人情講唔通。佢話我可唔可以借住？我可唔可以借住咧？我話如果話你要借咧，你有錢，你去同心又唔掂添。我話但係在呢個時間上咧。你要自己冷靜啲，等於話要啲智慧咧嚟到提起自己呢個正念。我話你今晚練少一次啊，你就從今以後咧，你就少咗呢次噶啦。我話你唯一補救嘅辦法，你亦都唔使話借，亦都唔使話借。我話冇錯，你晚晚都喺呢個時候練飯，咁啊平時嘅應酬你可以取消啦，但係即係可以講人情就不外啦嚇。都是法律，法律亦都不外人情，咁啊，的確自親都不能不去。我你可以提早啊，我話你亦都可以啦嚇、啊，你做完你嘅事啦，按你翻來都可以做噶。咁你使乜嘢欠住一次、遮住一次啫？係你自己安排啫嘛。嗱、啊，咁如果我哋能夠自己安排，咁啊呢個人咧就真係咧，佢就冇執著啦。呢個人佢哋有智慧，都係爭取時間啦。嗱，咁我哋遍盡莊嚴，盡福力，咁就係福足。咁啊，無著無煙，一切不取，唔生呢個執著，呢、這個就叫做智慧力。咁啊，即係福德智慧，兩樣都做到啦。咁當然呢個程度咧就有選擇。咁啊，佛咧。就究竟福德智慧，咁啊，我哋咧就明智慧中都好啊，都好完全冇啦。我哋慢慢學，啊，慢慢修養，啊，好似啊呢個廚房啊，啊嗰、那個抽氣機啦，都唔知幾多年都未省過啊。你一下省乾淨佢都唔係容易噶嘛，慢慢嚟，一省多兩次，一次唔得咪省多兩次啦。咁就俾啲心機啦，啊，總要省乾淨佢，冇曬啲油漆。咁我哋一個修行人都係一樣，因為我哋畜生啊，真係咧，我哋嗰啲所謂啊，畜生嗰啲業力啊，畜生嗰啲煩惱啊，畜生嗰啲罪業啊，真係天大地嘅不物啊，都難以盡知啊。咁啊，何況我哋學佛啊，點可以三跳兩日就成功啦、啊？所以古來嗰啲大德，你唔好睇佢，好似哎呀突然間開悟啊！但是他未開悟以前啊，他做了很多準備功夫，他已經受了啦好多好多的環境，或者對他逼迫，而他呢個道心堅固不變。只不過咧，到時候啦，所謂機會到啦，啊或者觸著、碰著、撞著，他就開悟。你就唔好單係睇呢個開悟，其實他用過很多功夫啊。等一個人，你唔好淨係睇佢發財。其實未發財以前咧，佢經過好多個艱險，經過好多個奮鬥，經過好多個經營，動過好多腦筋啊，然後先至有今日嘅成就。所以你不能淨係睇佢嘅成就，你要睇佢當初嘅艱苦、個奮鬥。我哋修行都係一樣啊，你唔好淨係睇到個開悟，或者咧有多少個見地，而你要研究佢咧，點解要開悟？實際上個多年的心血啊，咁啊多年的修養，咁啊先至可以成就。啊定位方便啊智慧力啊，嗱定位即係剛才個福德，同埋呢個智慧啊，定就係福，慧就係智慧。咁啊定位即係福德智慧，即係兩足尖。方便咧就係講度眾生嘅權巧，例如一個醫生。咁啊，佢對付嗰啲病人咧，咁啊真係個個人嘅病因唔同， 正在病緊嗰種嘅痛苦，人又唔痛，咁所以醫生咧就要對病啊就落藥啦，咁啊務求咧佢呢個病咧冇咗，減輕佢嘅痛苦。繼續嗰啲所謂下列嘅，你就不能太深啊，太深其實唔懂啦，咁所以就一定咧，你就要講得啊淺淺啲。可能積著菩提力啦，咁我哋又修息，咁又修慧，咁又用種種嘅方便度人，咁目的為乜呢？就希望能夠普遍能夠積著呢個菩提嘅資糧啊！所謂菩提嘅資糧，就係定慧，就係福德智慧。咁要福德智慧兩樣都具足啦，咁呢個菩提嘅資糧咧，先至係充分啊！咁然後先至可以咧正法，就清淨一切善業力，就摧滅一切煩惱力，降服一切癡魔力，咁啊圓滿普賢施行力啊！嗱，咁呢四種咧，最重要就係咧前後嗰兩句，即係清淨一切善業力，呢個圓滿普賢施行力。咁我哋為呢四個清淨一切嘅善業，即係修一切嘅清淨善，修一切嘅清淨嘅善法，為乜事？我哋就想摧滅一切嘅煩惱力啊！要摧滅我哋一切嗰啲煩惱，想降服一切嘅魔障。嗱，咁啊學佛嘅人咧，好多魔障。咁啊，所以我頭先講話要止法輪咧，唔單話同呢個外表。用呢個嘴啦，咁啊人對人，咁啊對翻而講話，佢就轉翻嚟。最緊要呢個心力轉啊！我哋即使靜坐，我哋嘅心咧都要觀想天龍八部，先至有我哋嘅開口咧，同佢講經啦，同佢講心經啦，啊講金剛經啦，講普賢行願等啦。咁你就要同嗰啲諸天護法善神啦講經啦。咁啊，佢生個歡喜心。佢咪附你個法啦，咁佢一附你個法啦，嗰啲魔障咪唔能夠擾亂你啦，啊，所以嗰啲一切嘅惡業，嗰啲魔障啊，就唔能夠嚟到害你啦，所以就降服一切諸魔力。啊，最後咧，我哋因為修一切嘅善業，即係佛法，降服喺煩惱，亦都降服一切嘅諸魔障，咁啊，結果就圓滿啊，成就。呢、这個普賢菩薩嘅佛大現行啊，咁啊即係究竟咧成佛啦。啊，普能圓證知察海，解脱一切眾生海，善能分別知法海啊，能甚深入智慧海，普能清淨知行海，圓滿一切知緣海，親近供養知佛海，修行無變知劫海。三世一切諸如來最世最正菩提諸行遍，咁啊始終咧，佢一邊有八個海字，咁啊呢個八個海字咧，就係形容佢多而且達識嘅法身廣大。啊，普能嘅圓證諸察海，咁啊菩薩發願要在啊十方諸國土。都要圓證啊！咁啊，十方諸佛塔多到如海之廣大，咁啊，我哋都要發願啊，去圓證國土，就解脱一切眾生海啊！嗱，咁啊，我哋在十方世界裏邊去圓證咧，咁啊，有啲人發願啊，生呢個畏土度眾生；有啲人發願啊，響呢個清淨國土度眾生。咁啊，每一人嘅心願啦唔同，咁啊，但係我哋目的咧就係解脱一切眾生海啊！你在為普成佛，唔識加無量佛，響五濁惡世成佛，咁佢目的又係做眾生啦。啊，阿彌陀佛響極樂世界清淨普成佛，咁啊亦係做眾生啦。咁啊，所以不管係淨土、為土，咁啊最後個目的咧。都是解脫一切眾生啊！佢唔係話解脫一二位嘅眾生，而係解脫一切眾生，多到如同呢個大海。 個善能分別之法海。嗱，咁啊法就係佛所說嘅法。咁啊，其實我哋咧就不能講話叫做善能啊分別。其實我哋咧即係先講經啊，咁啊的的確確咧就冇咗腦筋。有陣時咧諗唔通嗰啲問題，你要翻嗰啲書啊去睇經。咁啊可以講得咧就叫做咧喺呢個書本上咧吸取嘅知識。但係如果話善能分別咧，佢呢個人咧就會被捉住啦。佢即係咧，佢係從佢自己呢個心地流出啊，所以話善於能夠分別一切嘅佛法，乜嘢叫做因，乜嘢叫做果，乜嘢叫做修正啊？咁啊，佢能夠每一種法門啊，佢都清清楚楚，都從佢呢個心地嗰時流出。咁啊，叫做善能分別，佢唔係同我哋咁樣咧，成日喺個書本嗰處咧，咁嚟到個揾資料。咁你成日喺呢個書本揾資料咧，你就不能叫做稱為善能分別。之所以同時有好多法師咧，咁啊的確亦都係費咗一番苦心去讀書，去親近啲法師學習，係好難得一件事。但係亦有好多法師都冇讀過書嘅，佢哋真係咧。一字咁大，好似個爐咁大咧，佢都唔識嘅。但係佢唔講經啊，歷代以來好多呢啲咁嘅法師，佢真係啊，一隻爐咁大嘅事啊，佢唔識得一隻。咁啊，點解佢都能夠講經咧？咁呢個真係善能分別，佢就開悟啦。佢自己生個慚愧心，我自己咧又唔識字。咁啊點咧？唔好話講經嘅道人啊，連自己想話讀下經，你都唔識住點讀啊！咁啊，佢就真係生個慚愧心啦。佢日夜拜佛啊，拜觀音菩薩求智慧。而佢經過若干年之後咧，佢因為心正啦，佢誠懇啦，佢個心無雜念，一心一念就係觀音菩薩，就係阿彌陀佛或者藥師佛，佢喜歡所修嘅法門。而佢最後嘅目的就希望自己開智慧，咁佢真係咧菩薩加俾佢開智慧，咁佢一開咗智慧啦，真係佢法有所示啦，佢都從呢個自性流出，點解？佢就佛成佛啦，佢亦係從呢個自心裏邊説法出嚟，佢成咗佛之後，一切煩惱盡盡。咁佢凡有所事，一言一語啊，都從佢呢個自性裏邊流出，佢唔使動腦筋嘅。所以話自於分別依法。咁啊，佛既然可以，我哋亦都有佛性啊，同佛一樣啊。我就不過冇修養功夫，唔曾得佛境界啫嘛。咁啊，若是我哋有咁嘅修養功夫咧，咁啊，亦能同佛一樣。所以好多老修行咧，佢根本就唔識字啊。但係佢識咗家姐個發心啊，拜佛用功修行咧，三幾年之後，佢真係明心見性啦。佢從前咧根本就唔識嘅，即係一個目啦，佢全盤識曬，俾佢真正讀過書嘅、真正學過嘅、真正親近嘅善知識而學成就嘅，好得唔知千千萬萬倍。因為我從書本得嚟嘅，從親近善知識而學嚟嘅咧。咁啊，亦都係咧，增加自己嘅知識，所謂積累呢個經驗，咁你咪會講咯。但係唔係從自己嘅心性流出啊？但係佢呢個雖然冇呢個積累嘅經驗，但係佢大徹大悟啊！佢悟自己嘅心性啊，廣大無邊，所以佢從佢自己呢個廣大無邊呢個心性裏邊流出嚟嗰種一言一語啊，咁啊都係咧。清清淨淨，自淨流出，咁啊叫做善能分別，係知法海，佢能浸深入智慧海啊。咁啊，如果分別之法，咁啊屬於呢個權巧方便智，咁啊佢善於分別之法，但係能入深入智慧海咧，就係屬於啊呢個一係總智慧啊。佢自己嘅修養，咁啊深入呢個實智慧，得普能清淨知行海， 嗱，咁啊一切法门咧系无量啊，法法都可以咧正法。咁啊大乘就讲八法一百种法，咁啊小乘就讲七十五法。但系我哋再捉啲咧，就系灵经嘅二十五法；我哋再捉啲咧，就系心经嘅五音法，即受想行识；我哋再捉一捉咧，即系即心意、即法同埋心法。我哋嘅人个个都有眼识，人人都有个鼻，有两只眼，有个嘴，有两只手，两只脚。咁啊，呢个就即心啦。但系唔系个木头喎，人人都有个脑袋，人人都有佢个思想，咁呢个就心法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嘅人咧，唔能够离得开呢个色心二法磨合。若是单有呢个色心，冇攞呢个心法，冇思想，真系白痴啦，唔同个木头。咁啊，若是单系有思想，佢冇佢呢个肉体啊，点样可以表现佢呢个思想咧？咁啊，所以咧，有色法。就亦有心法，有心法亦有啊！呢、这个色法，咁啊现在所谓清净思行啊，就系、是、由于我哋咧知，我哋自己咧不离呢个色心二法和合，有我哋呢个色心，咁啊我哋要争取呢个有限嘅光阴啊！我哋勤修一切清净思行，咁啊修之十大愿王系叫做思行。你修呢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又系叫做思行。你若是系念经拜佛，亦系清净思行啊，除各人嘅喜欢，咁你自己咧就利用你自己呢个有限光阴呢个色身咧。就去勤於修習清淨的思文，就圓滿一切思圓海啊！嗱，咁啊行就有圓啊，圓亦都有行。我哋雖然係行，咁啊你清淨修行，但係你目的為乜嘢咧？咁啊你唔發願咧，你就等於冇咗目的。咁你要有咁嘅修行。修得好好，你目的为乜咧？你冇一种心愿啊！咁啊，若是你单系有一种心愿，我想成功一件事，可是你冇呢个确实嘅行持，你又点可以达到你心愿咧？所以呢个行同埋呢个愿咧系有关联嘅。所以本尊嘅普贤菩萨行愿品，愿就系我哋发呢个十大愿。但唔係淨係花咗就算數啊！我哋仲要行，從第一點樣禮敬之法，至到第十點樣普皆回向，我哋都要腳踏實地嘅行啊！所以願就係我哋嘅心願，我哋想成佛。咁啊，點樣我哋先能達到成佛呢？咁就要行啊！睇佢哋點樣行嘅，你行得嘅功用啊！道家心嚟滿你呢個心願，就好似我哋想發願啊，咁啊去北京行下啦。咁你有咁嘅心願啊，你如果唔動情啊，即係唔行啊，你又唔行路，又唔坐船，又唔坐飛機，又唔坐火車，啊又唔坐巴士，你點可以去到北京？所以我哋嘅心願想去北京，但係亦都要腳踏實地咧，去研究一下，我哋邊條路去比較好啲。呢、这個合自己呢個心意，咁啊堅持要行啦，咁啊達到我哋嘅目的嘅心意。學佛都係一樣，人人都希望成佛或者新西方跌落世界，但係點解人人都唔得咧？就因為你雖然有咁嘅心願啊，但你冇咁樣嘅行持，你唔能夠真真正正啊，咁啊腳踏實地。去行，你就唔能够满你嘅心愿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咧，一方面要清净思行，或者念佛、拜佛、念观音菩萨、持戒之念阿弥陀经、拜忏，各即其职。但我哋一方面行， 唔係話漫無目的喎，所以我哋要發現你係往生淨土，定抑或生東方淨琉璃世界，定抑或生到彌勒內院，生到彌勒菩薩，咁啊睇佢用咩心願啦。你有咁嘅心願，有咁嘅行善，咁啊呢個行善之力啊，就可以滿足你嘅心願啦。個親近供養知佛海啊，修行無邊堅結海。嗱，咁啊，我哋想行善，我哋又想發願，我哋點樣會識得呢？你就一定要親近知佛啊，要供養知佛。咁啊，親近知佛，咁啊，聽佛嘅教導啦，聽佛講經説法。咁啊，我哋咪就報佛嘅心恩，我哋就供養佛。咁啊，供養咧就是、一方面以財物供養，可能飲食啊、衣服啊、和具啊、衣啊。但係現在基嗰啲就法供養，我哋既然親近佛，咁佛咧為我哋講經説法，我哋要依法嘅行事。佛教我哋點樣做，我哋就點樣去做；佛教我哋點樣修，咁啊我哋就點樣修。咁啊呢種就叫做法供養，等於呢個世俗人啦。啊，呢、這個乖仔聽老豆老母話，啊老豆老母教我哋讀書可以讀啊，咁我哋真係可以讀，每一次都名列前茅啊。哦，咁啊呢個細路仔當然係 good boy 啦，當然係乖仔啦。咁呢個肯定噶啦。咁我哋都係親近佛都係一樣，咁我哋就要聽佛話。咁啊，唔係話淨係做呢個外族香花供養咁簡單，而係最緊要我哋嘅一飯心香啊！我哋呢個心香供養佛。咁乜嘢叫做心香供養佛咧？就係你親近佛之後，你聽過佛講先，説法佛教我哋點樣去做，點樣去修，我哋咧真真正正啊！以佛所說的行，以佛所說的修，咁我哋咧就真真正正係一個標準嘅弟子啦。個修行嘅無變咧，堅結海嗱，咁我哋既然親近啦，佛教我哋點樣做，點樣行，咁我哋就唔好疲倦喎。真係好多人咧，佢硬係發心唔正啊，佢以為念兩日阿彌陀佛真係可以往生啊，唔係話唔得。但是总要呢有这样的时间在先呢，亦有这样的准备，即是行事念佛，不是说贸贸然你就可以往生的，一定呢要有速生的善根，你又信这个净土法门，又真是实地念佛，那当然往生净土啦。咁啊，但系其中嘅時間幾長咧？咁啊，隨各人嘅自身啊，呢啲咧係冇得投機取巧啊，呢啲係腳踏實地去做噶。咁啊，所以我哋修行之時要無疲倦啊，唔好咧有半點嘅閒，要堅結海啊，唔好話結海就一結都唔時間唔短啦，都好長時間啦。但我哋好多人啦，啊，佢只不過得兩日，唉，乜咁辛苦啦？咁仲有乜好收啫？啊，咁啊又要拜乜咁大嘅天意，咁啊今日歡欣散啦，乜我都做咗又實事喎，真係啦，啊，你話唔辛苦啊，呃人啊，真係，真係，我啊大汗啲啦，比較怕熱啦，真係啊，啊由裏邊啊濕到件袍，連件衣都濕埋，連住嗰件衣都濕埋。今天幾乎扭得出上，只是做了地藏經三點其中之一點，做了上點就已經失敗了。那你說真的，如果道心不堅固，一定有什麼做就過不辛苦，就算沒有冷氣，那就坐響處都舒服一點，那什麼用練得那麼辛苦，的的確確真的這樣的天時做實事都不是一件好好做的。咁啊！但系我哋要问一问自己，现在世界上嘅人啊，咁啊，我哋念经就固然辛苦啦，身死身汗啊，嗰啲各汗嘅人，喂，但系仲有好多人咧，响呢个光天白日之下，十只口、三米、挑水，仲有好多人做紧呢个工作， 咁我將佢同我比咧，我哋叫做幸運得唔知幾多千千萬萬去啦。咁你自己都作伴啊！咁你個煩亂就冇咁多，啊物質只係濕，你咪由得佢濕咯。一陣間咪乾啦，係嘛？你一下靜啲佢咪乾啦，你就唔使理佢啦。你就千祈就唔好得縱容自己啊！啊咁越縱容啊，嗰啲咪越煩惱咯。啊咁，所以我哋一個學佛嘅人最緊要咧，要無慈變啊！即係無慈變啊！所以十大義王每一段嘅節文咧，真語意義都無有其義啊！不管你話點解點樣困難啊，我哋都要咧學佛，都要堅持冇呢個半點嘅懈怠。和堅持海第三世是諸如來最勝菩提施行願啊！咁啊，三世就講呢個時間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咁啊叫做三世。咁啊，三世一切嘅施法，即係過去有佛，現在十方世界有佛，未來十方世界有佛。咁啊，在呢個時間上咧。三世都有佛，咁啊三世一切諸如來個最勝個菩提，即係佢成就咧最勝最高最妙個菩提道啊，都係由於呢個諸行願啊。